亦都暂停签发南韩公民赴华短期签证，表示措施将会视乎南韩对华歧视性入境限制取消情况再作调整。巴基斯坦西北部城市白沙瓦一座清真寺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增加至超过90人死亡，220多人受伤。巴基斯坦塔利班否认策动袭击。事发在星期一下午，警方说爆炸发生时清真寺内大约有300人，相信袭击目标是当地警务人员。爆炸导致清真寺的屋顶倒塌，很多人被困废墟，救援工作仍然继续。总统阿尔维同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强烈谴责袭击，首都伊斯兰堡进入安全警戒状态。中方对袭击深感震惊，予以强烈谴责。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指出，中方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坚定支持巴方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国家稳定，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50% 左右，同时一道云带正是覆盖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星期五同星期六有几阵雨，天气清凉。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5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842点，跌227点，总成交金额173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5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01点，跌9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2.2跌5蚊，盈富基金22蚊跌2.2，阿里巴巴107.6跌1.4。美团174.6升1.1，中国平安60.7跌2毫，比亚迪股份245蚊升5.4，建设银行5.08跌6仙，港交所352.4跌7.2，恒生中国企业75蚊跌8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9.65，瑞士法郎8.444，澳元5.495，加元5.827。新西兰元5.04，欧元8.476，每百日元对港元6.0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15。日经平均指数报27327点，跌106点。港金报1783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6.47美元，卖出190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观塘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启业村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而家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消散紧，去到龙翔道近住星河名居。另外，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德宝花园嘅慢线有紧急维修，咁大家经过就请小心啦。而红梅谷路去大围站方向，近住田心街嘅交通意外仍然未清理好，龙尾而家排到去世界花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就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方面大致畅顺。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啦，佐敦德成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国士道方向介乎富裕台至到国士道之间嘅唯一行车线临时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马大桥及水门机场方向、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今日呢位嘅嘉宾咧， 咚咚声啊！ 你呢个听有啲牵强，不过 OK 嘅，可以嘅，好记嘅，肯定就是你啊！ 系啊，今日呢个嘉宾肯定就是你。 有 Jenny 李幸艺， 咁就会介绍一下佢嘅新歌啦，亦都佢。大家之前都一路关注咗好耐㗎啦，咁而家有个答案知道咗啦，咁加入咗新嘅公司、新嘅曲风咁样，有啲新嘅尝试，见到呢一面嘅佢。作为不嬲佢嘅 fans， 唔知你又鍾意与唔鍾意呢，或者之前未听过，或者淨係认知少少嘅，而家呢一个嘅 Jenny 你又鍾唔鍾意呢，咁我觉得几有趣嘅。 会喺呢个访问入面讲及呢个感情状况。 是 啊， 是啊，真是 啊， 是啊，真的要听的、啊、这个。 感情如人生、啊、人生如感情。 他说怎样可以很短时间内结识一个新的对象，然后结了婚生埋仔呢，这个故事呢就非常之犀利啦，这样。所以 现在是不是真的好这样的 说法。听咯，你听你又会明噶，你唔听你又唔明噶。六点钟你又去听啦 ，OK？ 你有你嘅道理。 咁啊，即系今日咧，翻到嚟公司啦，见到呢排 keep 住阿波成都好忙嘅。咁我谂，因为真系新年之后，即系多翻好多嘢做啦。 我应该就我想讲嘅系 咩啊？ 应该冇停过，我发现 系咯， 一月份冇啦。吓，其实应该咧嗰个系即系 date back to 上年嘅十一月。 嗯。 諗住十一月係一个休息嘅月，唔知点解觉得好似冇休息过之后呢，跟住十二月啦一月啦都係就继续一路去緊啦，而二月我已经火思到我将会有好多嘅嘢，个 deadline 已经喺二月出现咗啦，同埋佢陆续加緊， 係 啦，电台又有电台以外都有， 嗯， 咁所以我就发现其实点解 开始係咪后悔原来自己冇好好規划，原来自己啲时间表逼到咁密呢， 我觉得有嘢学识咗，系你要审慎去考虑参与一啲唔同嘅计划嘅时候，你参与程度系点样啦，同埋喺适当嘅时候，你可能要 say no 啦。咁起码 so far 我而家做紧嘅嘢，全部都系我自己会想做嘅嘢啦，包括可能帮人写嘢啊、拍嘢啊，无论系幕后幕前啊，跟住打碟啊，跟住。系咯，即系有啲文案上嘅嘢啊，或者一啲专栏，即系好多音，好多其实都围绕住音乐，我觉得几开心嘅系有唔同嘅方法去 promote 音乐，或者你无论系咪本地啊电子都好啦。咁我觉得所有嘢都系一体嘅，即系我唔会突然间好唔拉更咁样去做，例如我去拆花咁样，跟住突然之间去煮餸，然之后翻嚟去做音乐咁样，三样嘢唔系冇高低分，纯粹三样嘢唔拉更我。咁我so far啲嘢都系。同樣咧，咁我覺得都做得嚟又係可以，即係唔知啊，相輔相成，我唔知道啦，係咁樣樣咯。 因為我見到嗰個狀態咧，最近波成個頭咧，由呢、這個犀利啊，可以講下我點樣觀察一個同事嘅狀況，就係由頭髮去觀察一個同事最近嘅狀況。因為波成最近咧，我唔知佢係咪唔得閒定係忙得滯咧，我 keep 住見到佢個頭好似呢排係特別亂。 我係冇我應該洗完頭咧冇 gel 冇戴帽又翻嚟，係、 哦、 啊，嚴 因為係唔同咗嘅比起平時。 係啊， 因為我覺得鄧你感到高興嘅，因為如果大家有聽節目咧，都知道波盛係一個熱愛打碟嘅 DJ 啦，即係佢係一個雙修嘅 DJ 啦，佢喺電台做 DJ， 佢亦都會好喜歡去有一個培養一個興趣就係打碟啦。咁啊，如果大家有聽開禮拜五就有 EDM Friday 啦，咁但係我知道就係你最近係終於可以搭上個台板，用一個 DJ 嘅身份去打碟呢件事，我覺得又係另一個里程碑咯。 都係嘅，我覺得因為之前我哋都有喺節目度講過，一個 DJ 咧佢有唔同嘅崗位噶嘛，嗱電台 DJ 其實都係一個 DJ 嚟噶，咁跟住喺婚宴裏邊亦都會有啦，跟住喺。一啲 event 裏面有 event DJ 啦，咁但係喺譬如 club 裏面，即係夜店裏面又係一種 DJ 啦，跟住去到音樂節又一種 DJ， 基本上就係嗰個場合都會決定到有唔同類型 DJ 嘅出現啦。咁甚至乎呢個就係場地上嘅分野啦。 你係邊一類型啊？你係屬於賣，你係賣氣質同賣賣氣質同賣樣 咯。我係賣舞步啦，我係賣跳脱啦。或者我系卖波性 style 咯。OK， 但系即系有点样分咧？其实 首先系场地，因为场地牵涉到功能啦、或者嗰种音乐嘅类型啦。咁呢个一种，另一种就技巧上咯。有啲就叫做 mixing DJ， 即系歌同歌之间做 mixing。有啲叫scratching 嘅 DJ， 就通常 hip hop 上面会多啲。咁而呢种音乐亦都会出现喺啲 event 或者系一啲品牌，譬如一啲 嗰啲叫咩咧 ？Streetwear 嘅嗰啲铺头，有阵时你而家好容易见到喺 Instagram， 佢哋咪会有一啲片，就系、是、哦，我有一个 grand opening， 通常嗰只音乐底就系嗰啲好 beat 嘅嘢啦，然后就会见到现场啲人大家影相啊之外，着得好嗰啲 streetwear 啦，而重点通常都会有一个 DJ 嘅，咁嗰种 DJ 玩嘅 skills， 因为我觉得系嗰个音乐类型影响到咧，所以嗰啲有 beat hip hop 啊或者R&B 嗰啲多啲咧，佢哋會用多啲真係 scratching 嘅技巧多啲嘅，唔係話其他冇咯。但係如果你話計嘅話，喺我理解，通常嗰邊多啲，即係以前嗰啲 hip hop battle 咧， 就係咁噶啦。 做乜又着啲衫？跟住之後就嚟啦，係啦。You ready？ 你扮幾次喎？你扮啦，其實你唔使要嗰個碟機都得。其實因為你淨係用個口，你已經可以捽碟啦。 因為我都真係有學過 beatbox， 所以我都 你又學過， 我都有學過 beatbox 嗰陣時，因為嗰時連碟都未識打啊嘛。係啊，咁所以有好多唔同類型嘅。咁我覺得而家好得意。就演算法的关系，以前都我自己都觉得除了認識身边的朋友之外都没有发现到有这么多的 DJ 的，但是现在就很多了，会就不断会喂啲 content， 会见到很多全部都是在香港，哪怕他是不是香港人，但是都是香港 event 啊，香港的场合啊，咁有很多的。咁所以但是刚才你讲过一样呢，就是这个是很不同，就是在一个就是在一个 club 里面能够打到这个，都可以说是真是一个梦寐以求的其中一個舞台啦，叫做，因為嗰個係都代表咗一樣嘢嘅，代表咗一樣嘢嘅意思係，即係唔係隨便啊，能夠可以企到上去咯。 但我想問，其實通常咧，即係因為我認知嗰啲都係睇，我好少去你講嗰啲地方，因為我都唔熟悉噶。 咩嗰啲地方？ 即係我好少去。出去飲下嘢嗰啲我就好少嘅，因為我通常呢啲鐘數我就喺屋企嗰度噶啦，咁好冇說服力。 因為你要湊貓啫， 我要湊貓。咁但係通常係，因為我想知就係我通常睇嘅一啲 DJ 咧，我喺 festival 睇啦。但係通常一個 DJ 嘅職業生涯係咪通常都係由 club 開始打起先可以去到音樂節嘅？ 哇！如果你話係咪以我所知咧，你可以上音樂節嗰啲。可以分分鐘一啲外國出名嘅 DJ 咧，佢係由 school party 開始玩起嘅。 咩叫 school party 啊？ 即係學校 party 啊，中學啊、大學啊，咁外國多啦。 咁得意㗎！ 即係啲朋友屋企啲 party 又好，或者學校裏面咧，佢哋就自己，因為呢個文化嚟嘅，外國嘅學校哋高中已經開始有嗰種 party 文化啦，即係自己去啲 friend 屋企定係點樣。咁所以嗰陣時佢哋。party 就係要音樂嘛，咁但係佢哋唔係真係齋播歌嘅啫嘛，佢哋就揾人打碟，所以可以追溯翻佢哋好多十零歲開始打，就由呢啲開始咯。 哦，即係你睇嗰啲外國電影咧，成日喺個好大嗰啲 嗰啲咯，係啊， 獨立屋嗰度有個 嗰啲已經通常已經去到可能 college 啊嗰啲階段嘅啦，咁但係讀書時候佢哋開始打，跟住玩到咁上下，可能就會去佢哋自己居住社區裏邊嘅一啲 bar 或者 club 度打。嗱 ，bar 同 club 又唔同喎，因為嗰、那個音樂場地會影響音樂類型，音樂類型亦都會影響到嗰、那個打碟嘅，因為歌講到尾就係要點樣帶動現場氣氛，啲人去跳舞啫。咁吧通常係會超少少，大家會飲嘢傾偈咧，咁啲歌冇咁嘈，或者啲嘢冇咁冇叫做個 energy 冇咁勁，冇咁快， 輕鬆啲或者行型啲咁樣嘅。 咁 club 就會行少少勁少少嘅，咁、去到 festival 就更加，因為佢再加埋 visual 啊，加埋 lighting 啊，各樣嘢咧，佢希望你，總之係即係滿載而歸啦，要同埋係唔俾你唞氣咁樣， 跳過不停， 要不停去玩嘅嗰件事，即係佢唔一定係超嘅，當然有 exceptional case， depends on 個音樂節本身佢主打嘅係乜嘢啦。咁如果話 EDM 音樂節，譬如可能嚟緊香港都會再有回歸嘅 EDM 音樂節嘅時候，嗰啲就真係。可能特別去到夜晚，佢哋一啲 line up 嘅時候，就嗰啲最出名、最勁嘅嚟到，就預你真係跳到腳跛噶啦咁樣。晏晝嗰啲就可能會超少少，放慢啲咁。 暖下個場先。 係啦，唔會咁快用曬呢啲力嘅。咁所以佢哋去安排一啲 line up 嘅時候，都會有呢啲考量。其實同我哋一般睇流行音樂嘅 line up 牌，我覺得其實係 有啲類似。 個 concept 係類近嘅，就係諗緊呢個時段。啲人嚟嘅係 look for 啲乜嘢？譬如有陣時你喺唔同場地咧，咪有啲又係全日 full day 嘅本地音樂節嘅、 都會有啲暖場嘅單位先開始，咁然後等啲觀眾慢慢入場啦，暖咗個身啊，開始入到嗰個跳嘅氣氛啊，咁然後就再 bang 咁俾個。 通常啲最出名、最勁嗰啲、最好跳、最好摁嗰啲 band 咧擺最尾噶嘛， 係啊， 同一個道理咯，係啦，即係一啲比較。 舒服啲 ，R&B 悄悄地，可能黄昏时间六七点嗰啲 line up 摆喺嗰度，特别户外你趁住个日落就好正啦。咁、其实系同一个道理嚟嘅。 咁你系悄悄地嗰啲定系 唔 系好行嗰啲啊？ 系我系行啊，因为好难揾到嗱，呢个亦都头先讲啦，即系场地。時間等等，你會影響到你可以玩嘅音樂風格咁樣。咁我其實幾中意之前節目都有播過，即係譬如 Color Base 咁樣。即係我就算好中意，都唔係蘇董成日都播啦。咁因為你揾到場地啱好難嘅，即係喺巴裏邊唔會啦。跟住你去其他地方，人哋可能想悄悄地，未必會去到啲咁勁嘅聲。咁我覺得喺一個 club 裏邊有一個時間可以叫做俾你 experimental 連咁樣去試一啲嘢嘅時候，咁不如擺落去啦咁樣。即係當然都諗咗好耐啦。咁但係我覺得其實冇啊，你都係 why not 你試下啫。因為你好難物色一個場地啱嗰種音樂擺喺嗰度噶嘛。 但係今次你開心啦，即係真係叫做第一次夢想成真，用一個唔同嘅身份咁、有冇即係已經準備到好緊張嘅？其實 我有啊，我已經將啲歌懟曬落電話度，每日搭車就喺度 就聽啦， 就 prep 緊咯。 即係平時你做訪問前嗰種 嗰種 prepare 嘅心態嚟嘅咯。 係啊係啊係啊， 聽十次八次都唔夠， 唔夠噶。即係你係會好得意，我搭呢程車翻工咧，譬如我揀咗兩隻歌，這個嘅 transition 或者呢個嘅 build up 好正，跟住當我放工再聽嘅時候，我已經唔中意咗，然後就要諗一个新嘅俾佢，或者拣第二 种， 会好得意噶。即系你有时你好， 即系呢一下，我觉得 OK， 好正。 跟住然后收工就觉得都系麻麻地。 系啊，即系同你度桥或者咩，你翻工嗰啲都系噶嘛。我而家谂咗条好正嘅桥，跟住你摊动咗一阵间，你个人冷静翻，你再睇翻，你觉得、其实都唔好正啫咁样，你抽离翻啊嘛。系，所以就不断经历紧呢个咁嘅阶段咯。同埋因为嗰种比较 intense 啊，呢种风格，所以譬如你一个钟头可能讲就一分钟一只歌咁咯。 哦，即系基本上系冇乜唞气， 或者少过一分钟一只歌咯。咁、但系当然你个 plan 都系中间你会有啲俾啲 break 人嚟嘅。咁但系因为呢种歌比较 intense 啲，咁所以其实个 transition 嘅密度都几高，即系唔系六十分钟就可能得十零廿只，唔系，因为佢 depends on 风格啦。咁所以就多 preparation 咯。但系我觉得得意嘅， 唔怪得最近同你倾偈咧，好多时候我都同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就系同波成倾偈呢排佢系唔系好睬人嘅，佢净系咧翻到嚟公司咧，佢就望住个电脑，跟住然后我哋做节目之前就会喺度讨论做节目嘅嘢啦。跟住做完节目，佢又会继续投入翻佢嗰个电脑咧。我最初以为你做乜嘢变咗个宅男嘅，而家宅咗咁多嘅咁 样。唔系啊，我觉得系我个脑里边不断。好多好多样嘢喺度諗緊呢咁樣。同埋你唔觉我讲嘢都快咗嘅咩？ 觉啊，因为你已经係跟緊打碟嗰陣时抽。 我唔知啊。所以我觉得我要听返呢隻歌突然之间俾自己变返慢啲。係啦，开咪应该係俾我唞一唞落去。 金色的都市烛光灯色都点起了迷人的景致，谁在你身边，谁又在天边，哒哒哒哒哒。幸福若有限时，尽情地吃喝，可不可以血管挤逼也不管了，这刻开心才是最紧要。年年岁岁月月朝朝晚晚醉醉讲讲太多干预，不讲理想太自然。年年岁岁滴答分分秒秒是一太短，我只想看你的笑脸。明天的重担，几许 追追赶赶太多根，夜晚讲理想大志，年年岁岁极特分分秒秒是一太子，我只想红你的笑脸，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决定慢慢咁听呢首歌， 请你踢出呢首歌嘅名字啊！波声， 时间变慢，有佢哋系雷同已有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信心好快可以达成与内地全面通关，期望好快公布好消息，包括取消核酸检测要求和配额，增加开放口岸数目。他亦提到，考虑取消海外人士来港限制，包括取消访港。包括是取消访客新冠疫苗接种要求和来港之前要做快测的规定。另外，李家超表明不同意就应对新冠疫情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强调应对疫情并没有标准方案，但他同意要总结经验，以有效应对未来不同威胁。李家超重申，现届政府上任以来都是建山开路、遇水搭桥，亦都一直不断总结经验并且优化措施。现时疫情已经进入新阶段，希望全面推广香港经济发展和做好复常部署。他已经委派财政司副司长处理社区隔离及治疗设施未来安排。李家超表明不同意就应对新冠疫情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政府專家顧問、港大醫學院內科學系傳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說，他個人仍然認為有需要成立獨立委員會，回顧或檢討過去三年抗疫工作的不足之處，提出改善建議，認為獨立委員會比政府內部檢討更加客觀。孔凡毅提到，抗疫初期本港在檢測量、病毒追蹤都有改善空間，第五波疫情爆发时，长者感染之后等候入院治疗的时间不理想，亦都反映公立医院内科病床需求大，医护人手不足。他认为应该打铁趁热，在现时本港疫情接近尾声迈向复常的时候检讨，因为如果等世卫宣布新冠大流行结束才做，可能还有几个月时间。南韓總理韓德珠表示，若果中國的新冠感染數字可控，首爾當局考慮在二月底之前取消對中國入境旅客的短期簽證限制。南韓今個月初開始暫停向中國旅客發放短期簽證，並且要求來自中國內地的入境旅客接受病毒檢測。中國隨後暫停簽發南韓公民赴華短期簽證。另外，韓聯社引述南韓政府和業內人士透露，中方明天起要求乘坐從南韓飛往中國的直航航班旅客入境之後接受病毒檢測。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說，個別國家執意對中國採取歧視性入境限制，中方堅決反對，並且有理由採取必要的對等措施，強調中方堅決反對將疫情防控政治化。 到访首尔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与南韩国防部长李宗硕举行会谈，双方商定进一步提高两国今年联合军演的规模和水平，并且尽早举行韩美日安全会议，进一步讨论增进三国安全合作的具体方案。两人又商定共同检查加强美国延伸威胁执行能力的一系列措施落实情况，以保障美国切实履行对韩协防承诺。在会后共同会见传媒的时候，奥斯汀说美方已经向韩方调遣第五代战斗机和列根号核动力航母战斗群，并且将会继续出动更多类似战略武器，进一步加强与韩方的协调沟通。他和李宗硕又强烈谴责北韩发射导弹、派遣无人机越境等的挑衅行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雨，天气清凉。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 55%，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红梅谷路去大围站方向近田心街的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仲未清场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世界花园。另外，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德宝花园慢线的紧急维修都仲系进行紧啦。揸车朋友经过请小心。而在长青公路去机场方向，较早时近住金竹角啦，曾经有路面障碍物噶，咁啱啱清理咗一阵，暂时一带系车多。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是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启业村车多，龙尾去到龙翔道近彩虹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黄大仙庙有农历新年的交通安排。黄大仙沙田坳道介乎龙翔道至到凤德道之间是全线封闭了，暂时只是准专线小巴驶入，揸车朋友经过要留意了。最后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以及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咗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两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香港电台癸卯兔年新春团拜。 2月2日上11:30， 香港电台第二台现场直播。 福到福到，家家有福到。 我是三五成群的黄天怡，兔仔俾人一种雪白洁净的感觉。踏入兔年，我会积极分担家务，将屋企打扫得干干净净，同屋企人合力缔造一个整洁舒适的家。 家仍最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家庭幸福有福头。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近年周柏豪自己成为爸爸，不断学习如何担任父亲的角色，他认为生命是一个奇迹，当自己不断在爸爸这个角色学习的同时，更加明白一家人情的关系。在他父亲70岁生日的时候，周柏豪写了一首《小船大海》，当中包含对父亲的敬意和爱意。龙虎榜推介作品周柏豪《小船大海》。 茫茫大海，那日乘着小船出海，傻傻问你可仰望谁，若你不在，微风吹拂低头不远，将我收藏臂内，当天未知那是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精选，周柏豪《小船大海》。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波成，今个星期六有冇嘢做先？我想去玩 board game， 你帮唔帮啊？ 喂，你又话得闲啫，我啊真系难啲。虽然话吊颈都要唞下气，但系当你忙到一个位嘅时候，星期六日真系想宁愿自己一个喺屋企。 开关都周身痛，谁有得拣？平时收工太晏，爱懒散，伸手都不足够，习惯清简，务实于一尺里。 我认住细猫嘅拍档做兵叫周末很忙啊。有阵时为咗推人哋咧，可能就会用呢个做藉口啦。因为大家都知啊，时间宝贵啊嘛。如果唔系眨下眼咧，就哎呀，时间就成为咗个小偷，偷走咗你一啲宝贵嘅嘢。 每当我翻开已经泛黄嘅日记，记忆嘅抽屉变一场演过嘅戏，散落嘅笔画有自己是与非，写高低起伏，记录我自己嘅一切。人同事物点解都变了样，世界变了样，每个人都变了样。可恶嘅面孔，沉默嘅卖相，比起以前倔强，我都变了样。想挂着笑，要学会享受喊，而时间会继续跳。当面上挂着笑，要学会享受喊，而时间会继续跳。要拍自己嘅全拍，即刻即刻中时间嘅计，时光系个小偷，偷光你性嘅币。即刻即刻中时间嘅计，我最在于领。树上的智慧，滴答滴答中时间的计，时间的计中了时间的计，滴答滴答中时间的计。每当我翻开已经泛黄的日记，记忆的抽屉变一场演过的戏，散落的笔画有自己是与非，写高低起伏，记录我自己嘅一切。人同事物点解都变了样，世界变了样，每个人都变了样。可恶嘅面孔，沉默嘅卖相，每当我一个转身，我会变了样。即刻即刻中时间嘅计，时光系个小偷，偷光你性嘅币。即刻即刻中时间嘅计，活着在于领悟，系树上嘅智慧。即刻即刻中时间嘅计，时间嘅计中咗时间嘅计。即刻即刻中时间嘅计。 关于时间同埋佢攞嚟可能骗你嘅一个故仔。呢个 Triple G 嘅朋友作品叫做《时间计》，但系讲时间，我又想播呢首歌，点解呢？你有睇过嘅话，就会知道嗰个时间压缩喺呢场戏有几犀利。嚟自 Slam Dunk 嘅呢个新嘅电影版啊！当中都几难得超越到啊，或者可以叫打到平手同旧歌嘅新作品。 不確かな夢叶えるのさ約束の夜に 即係明白點解自己講嘢越嚟越快啦。因為就好似你聽咗個歌咁咧，一旦開始咗加速咧，係冇得慢翻落嚟嘅。 睇小丑够贵，大众在留名。凡人说的赶得太正路，说话谁人愿听？说到与你打无别人共无法反对，举举跌跌撞撞都打成名。如能够疯疯癫癫，你记住未叫做无人认证。但有谁将底牌看清？饰演这类型都给公众标明，完全错的角色被睇低几线未怕，怎样去部署？运气再差，任我挨着打到搏，仲要揽命。我就已否定，不肯定，不信成败注定。位置再差，但我能卖出所有换喝彩色。I'm a crazy， 这种荒诞叫做清醒。情愿不解释，来用我日后强大作者。 刚才讲首的大灵感都讲到，即是追寻梦想自己喜欢的嘢，那团火啦。这一首都一样。 我任你纠正。背上地下要运尽上百名星，痴迷望两次就望上投资扮神圣，我却会笑到最美，要你每个电竞心低俗扮大佬，好心咪唱歌用个大脑，宁愿给公众标明完全错的角色，或者先给你尽兴，先给你尽兴，先可以换到台下欢呼声。运气再差，任我挨着打到搏，仲要揽命，我就已否定。成败注定，位置再差，但我能卖出所有换喝彩色。I'm a crazy， 只要荒诞要作清醒。人人都拗爆，当错到我成，但在下怕为雷地，就做笑话讲起，今夜够我取胜，够铁够火算我本领。我再差，任我挨着打到拼尽条烂命。I'm not crazy， I'm not crazy。运气再差，任我挨着打到搏尽条烂命。摘下了根就有生命，富也从未怨命。再唱这首是我曾付出等价后唱到底。I'm not crazy。 可能出道的时候他都是以搞笑形象为主。 尽做冇杀听，做下难情愿不解释，来用我日后强大作者。 但同一时间他都会讲话自己都是很喜欢音乐，希望做音乐的。 我任你纠正。背上地下要运尽上百名星，痴迷望两次就望上投资扮神圣，我却会笑到最美，要你每个电视再流出落槽，你点样炸住支咪继续走。 听一首咧，又系感觉非常重嘅拍嚟作品，有宝琦嘅《Am I Crazy》。跟住落嚟咧，真系唔好批评啦，呢一句真系要讲啊！一首更加纯正，又系咁更加之浓厚嘅作品，《月女新梦》嘅歌曲叫《新梦》啊。 似提早咗去到星期日嘅天空海阔咁样啊，但系而家只系星期二啫。听呢首嚟自啊，佢哋系香港嘅日系女团啊，四位都系香港人嚟嘅。成员包括有阿姨啦、妈河啦、Lika 啦同 Linka 嘅，佢哋嘅名字叫做《月女新梦》，听我呢一首叫做《新梦》啊。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sur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启程地坐飞机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或者24小时内快测阴性报告的措施。台湾的新冠确诊个案在春节假期之后连续两日反弹，单日新增超过32000人染疫，再多32名患者死亡。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拜登政府已经停止向美国公司发放对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出口大部分产品的许可证。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严重关切，正是密切关注有关动向，中方将会继续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发言人毛宁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方犯法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底线和无理打压中国企业，这种做法违背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有损国际社会对于美国营商环境的信心，是赤裸裸的科技霸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下周本港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50%左右，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2-3日风势较大，星期五同星期六有几阵雨，天气清凉。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5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元朗公路近蓝地石矿场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重复一次啦，就系元朗公路近蓝地石矿场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都有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家咧主要就系去上水方向，介乎丹桂村至到蓝地石矿场呢一段嘅元朗公路咧比较多车一啲，经过请小心啦。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德宝花园的慢线有紧急维修，仲系做紧噶，经过请小心。而红梅谷路去大围站方向近田心街的交通意外仲未清场噶，龙尾排到去世界花园。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油站。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牛头角定富街。后些少啦，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都是比较多车的。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是挤塞，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那段比较多车，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的车龙排到屯门市广场。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和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香港呢个家好靓，但亦人多挤迫。假如遇到恐怖袭击，后果会非常严重。万一有事发生，大家记得保持冷静。可以嘅话，尽快打999通知警方。香港警察时刻居安思危，竭力守护家园。大家同心协力，一定能够化解危机。一齐守护香港，令香港继续成为世界上其中一个最安全嘅城市。 For my absent,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波城今日呢位嘉宾休息咗一段时间，重新出发啦。 而家加入埋新公司、新风格呢坛嘢，真系要送呢几个字俾佢啊！听住咯， 无坚不摧。 无坚边条无坚啊？ 我哋骚动音乐嘉宾有 Jenny 嘅 ，Hello，Yeah，I'm back，Yeah， 呢一个真系好 refreshing， 各样嘢都正啊， yeah. 正嘅 Jenny 嚟到啦。 我想讲啊，今次呢一句要送俾阿 Jenny 嘅卷轴咧，终于送得出，因为我觉得好啱呢一个时候去送嘅，所以我今日要送呢一句俾阿 Jenny 就系、是、无坚不摧，其实有少少食字嘅，无坚不摧食咗落去咁样样。 系啊，因为我记得上次同你做完访问之后，我记得咪后完咗，你又讲话你自己都有谂过自己个名字去食字做啲碟名定乜嘢？我记得嗰次你有讲过。 系。 咁跟住我就系谂住啊，系，我就谂翻上次你提议过啲乜嘢类似啦。咁但系呢一句我唔记得你有冇讲过，但系类似个 concept 就咁样食咗个字落去。因为平时用你中文全名，我哋之前系。 系。 系啦，跟住就将个坚字放落去，有一个无坚不摧，又几好意头嘅一个新嘅开始咁样。 系。多谢你哋。 今次咧呢一、這个个坚字咧写出嚟咧，阿卡文特登用咗阿坚嘅新发式去配合翻， 系咪啊？系 系啦，咁啊， 好有心思啊！ 冇错，希望即系继续闪闪发亮啦！ 多谢你哋。 咁喺呢一个，因为我哋上次我哋做访问，我睇翻应该系即系半年前，应该上年七月左右啦。咁、其实呢半年之间系咪其实一路就系、是，所以我哋都有问之后嘅去向，你都话啊，即系会考虑当中啊，或者再物色下各样咁啦。嗰阵时其实而家事后讲翻嗰阵时都真系未决定，点话其实都 未决定啊。其实实不相瞒，嗰段期间嘅我系好迷茫噶。但系有时我又唔可以透露太多，亦都好唔想其他人担心，尤其系即系可能 fans 啊点样。咁所以其实嗰段时间都自己好多挣扎，同埋都好有啲觉得好多嘢唔确定啊，系啦，都个对个前路或者系个去向都系一个 question mark 嚟嘅嗰个时候嘅状态。咁跟住就我谂其实过去一年啦，应该差唔多半年至一年时间都有好多挣扎啦，当中有好多嘅唔同嘅考量啊，唔同嘅谂法出现过啊，亦都同过好多唔同嘅人。唔同嘅公司去傾啦，咁樣咁跟住就自己就完咗約之後就翻咗屋企充電同埋沉澱下 reset 下，重新整理自己嘅思緒。咁最尾其實反覆問咗自己最想做啲乜嘢，最仲想唔想繼續做？如果係嘅話，咁點樣做咧？咁跟住就自己揾出個答案啦。咁at the same time 好感恩就係、是。 自己想做之余，亦都找到一个团队，一间适合自己的公司，可以配合到一起全力去做好它。所以现在的状态就是插足电，好有信心，好有火去做每一样嘢，咁就好似我嘅新歌咁样，即系嗰种 energy 同埋嗰种突破，就系今次最想开个靓头咯。跟住好希望2023系一路会有好多好多惊喜可以带到俾大家。 深信乐迷第一首歌见到阿詹新出呢一首歌，已经系好感受到嗰种嘅突破，嗰种嘅变化啦。咁啊，但系其实呢一年我谂深信阿詹有好多沟通要去做，即系头先讲，即系翻到去自己嘅屋企去同自己去沟通，亦都要同好多唔同嘅团队同唔同嘅公司去沟通。去到哪一个的位置令你觉得好了我决定博取，我要跟现在这间新公司去合作，有没有哪样东西真的令你是觉得很打动到，是觉得是真的适合了，终于找到了樣 其实真的很多谢找我谈的同事啦，他给了很多的耐性我，因为有一段时间我自己都是我不想傾住，即是我想休息一下先，我想自己想清楚，因为我是一个很谨慎的人亦都会想好多，好认真处理咗啦，总之讲晒 明咗 即刻明咗係啦，咁就会好小心去做每一个决定。我嘅嗰个 preparation 係要好长嘅，即係要諗清楚。但係一旦我做咗一个决定，我就唔会no turning back， 我就会全力以赴去做好佢。所以我知道自己嘅性格係咁样，所以我需要时间嘅时候，对方就要俾时间我，真係去自己有一个消化嘅过程咁样。咁即係首先多謝佢嘅耐性啦，咁我亦都係因为咁样我 feel 到个诚意feel 到个诚意亦都 feel 到而家公司俾我嘅信心，即係我知道佢哋对我嘅期望啦，同埋成个配套啊，配套讲緊可能係人力啊、资源啊点样去做啊，咁嗰个方向系咪都系我相信嘅方向同埋想去嘅嗰个方向，咁傾完一轮之后觉得系即係好有信心加盟新嘅公司係可以做到呢樣嘢囉。 当时戳多少少秘密先啦，当时你最想喺新公司度即係同佢哋可以大家都傾得到大家都同意嘅一个条件，即係可能唔一定係关钱或者咩嘢事嘅，反而好多时候学阿詹话齋配套啦方向啦，最想佢哋可以帮到自己一啲忙或者实现到自己呢个梦想嘅，会系一啲咩条件咧？即系可能系好想嚟紧，全部都系一啲好新方向嘅音乐啊，定还是可能系班底啊，定系点样咧？ 音乐绝对系第一样嘢，未倾所有其他嘢嘅时候，都系我净系讲咗，我想做，我想喺音乐上面有好多嘅自由度。同埋我好想做一啲我一路想做但係未做过嘅嘢，咁例如喺音乐上面一啲嘅曲风，即係例如我成日都讲我鍾意 R&B 啊，无论係中版或者係一啲快歌，好似今次咁样啲电子嘅舞曲啊，我希望可以试，可以真係有唔单止係试，係真係有突破，而係去將嗰樣嘢係做到係極致嘅，咁呢個係音樂上面我係都幾堅持嘅一樣嘢啦。咁傾完之後，我都感覺到大家嘅嗰個理念係一樣，亦都我嘅同事啊或者公司都睇到我嘅呢方面，其實係啊，你 Day One 嚟唱嘅時候嗰首 Superwoman 其實都係。即系 R&B 啊啲咁嘅 feel 嘅时候，其实嗰个就系真正里面自己最可能最根本嘅嗰样嘢。咁其实可能过去就少啲做，咁嚟紧其实应该做多啲，亦都要做得更加极致咁样。咁所以这个音乐方向系第一最重要嘅嘢啦。咁第二就系、是、亦都明白到，因为始终我出道都十二三年时间，其实好知道咧，有时成个配套系讲紧咩，即系有时 音樂人好俾心機去將一個音樂做好，就好似一間餐廳咁樣，個廚師好俾心機，哇買材料揀最好嘅材料，跟住好花好多時間鑽研點樣煮得好食。咁但係你都要有人幫你捧出去俾嗰、那個俾啲顧客食啊，你都要有人幫你喺出面整一啲宣傳，整靚個 menu 俾啲客人見到我哋係賣乜嘢嘅，點解我哋好食，點解你要揀我哋、即係講緊嘅配套就係我哋有冇一個好完善嘅成個一間餐廳，由出面到裡面成件事係大家可以配合到嘅。咁、就一路傾嘅時候就覺得好有信心，係啦，亦都有好完善嘅配套可以做到咯。咁、因為始終我諗一個廚師，即係 in this case 係嗰個歌手，會係好想人哋好好品嚐自己嘅作品，亦都係會中意自己嘅作品嘅。如果煮得再好食，就係冇人食過，冇人聽過自己嘅音樂，咁都係會好浪費咯。咁所以我覺得其中兩樣吸引到我嘅嘢就係呢兩樣嘢，仲有好多啦，當然。 呢個緊要啊！ 喺呢一段時間，即係亦都好好休息過後，即係亦都好確認到自己嘅路向啦。係咪其實而家嗰個人已經好有衝勁？其實已經有除咗我哋而家見到嘅新作品《噔噔》之外，其實已經一路不停咁樣去做緊之後一整年嘅一啲計劃咁樣。 係啊係啊，其實我哋都有好明確嘅一個目標啦。咁、希望啊，我哋嘅 target 系今年可以出到四五首歌，咁所以就基本上每两个月都要 就要见一次 去介绍我嘅新歌。咁而家就系不停喺度，哇，好努力去同唔同嘅音乐人、监制啊、作曲人啊、填词人去沟通，一路去铺排嚟紧嘅每一 plug 咁样咯。 系，咁而家喺个充实阶段啦。头先你讲，譬如上可能大概一年左右嘅时间，啲迷茫啦。嗰时又翻去自己屋企，嗰时有冇一个念头出现系迷茫到，不如唔翻香港，我留喺。 绝对有，实不相瞒，真系有，真系有，真系有。其实我系，其实我又透露少少啊，讲一个秘密俾你听。记唔记得我？在之前做咗日出時讓街燈安心，其實嗰段時間我已經諗住係完咗就唔可能要休息一段好長嘅時間噶啦，所以先做嗰首歌嘅，因為係嗰首歌係嗰個階段自己嘅一個狀態，覺得唉可能係時候休息啦，再諗清楚想點樣。系啦，咁當然多時候唔會咁講，驚大家擔心。 但係而家一諗起就，咦，又好似係。 係啊，係啊，其實嗰個時候已經諗住係最後一隻碟啦，喺舊公司，跟住就應該就之後想 take 個長 break 嘅，再諗下點樣嘅。咁跟住直到係啦，因為完咗約啦，咁你又去到一個十字路口啦，好正常，你都會諗繼續啊，定係？算啦，即系完啦，呢、這个阶段完啦，定系 OK 继续嘅话系续约，定系去第度咧？其实好多嘅 question marks 嗰个时候系好啊，好多嘅挣扎喺当中，因为始终喺旧公司一段好长嘅时间，咁都系一个舒适嘅一个环境，咁你熟晒啲人啊，就好似你拍拖拍咗好耐。所以我成日都會覺得呢個好啱數啊！即係你同一個人拍咗十年，好多時候，喂，做咩唔結婚啊？做咩唔結婚啊？下一步可能係分手嘅。有時你係即係你去到一個位，你一係就結婚，一係就係會分手。 跟住 咧， 好少停喺度噶嘛。 好少停喺度，跟住你就會下一個就半年之內就結婚嘅，係咪好多？係咪好多呢啲？ 好多， 真係好多。 真實真係好真 實。所以我就覺得啊，點解會咁嘅？即係真係好真實呢個感覺。咁所以咧，我就係、是。啊點咧點咧點咧點咧，係咪要繼續咧？咁會唔會結婚咧？跟住就和平分手啦，完咗啦，咁都盡咗自己嘅能力去做好曬所有嘢啦。跟住就真係光速一個月之內所有嘢做曬，係揾到新嘅對象，拍拖加埋結婚加埋生小朋友， 生埋噶啦！你而家直頭係。 睇俾你， 所有嘢做曬， 睇俾禮金啦，咁樣， 睇 大風啲人情啦，呢單嘢 真係開心事。咁但係可以即係咁快手去完成咁多嘅決定，即係我哋用一個愛情關係為例啦，結婚為例啦，喂屋企人同意嘅喎都要，即係喺呢個位置會唔會都翻到？既然翻到屋企都會即係諗下啊，同屋企人傾下，你想我陪多啲時間俾你哋啊，定係你想都阿女嫁到出去啊？即係會唔會同屋企人除咗自己去思考去諗之外，都會唔會同佢哋分享下呢啲？ 會啊會啊，其實一路都有同屋企人討論嘅，因為在一年前的時候，其實一路 on and off 都會面對一些掙扎的時候，哎呀我想不通，你們又覺得怎樣呢？都經歷很多不同的討論的過程的，自己當然都一路要去消化，又想一下、哎、是不是這樣呢、哦、不是的、哦、可不可以是不是這樣，即其實 是需要這個過程的、直到最後我其實家人尤其是爸爸媽媽都很支持我現在這個決定的、主要是因為我覺得其實本身呢我是想著回去啊，這麼難得有得放假，十幾年沒有放過假，是不是真是一個放低歌手身份的一個放假，那個感覺是不同的，其實我自己都不如就真是休可能半年啊還是怎樣，但是最終我都是決定縮短我的假期就回來為今年的所有事準備的，因為我覺得一件事就是當機會來的時候要好好把握、難得找到一個對的團隊是這麼有信心這麼 ready 去推幫我推我一把、我真的要取捨咯，所以我就其實我那一刻都是啊，我咁難得有假期，但係真係咁樣噶， 有啲想喊， 係唔係普通做嘢咧？仲要知道係即係奮身， 緊要嘅， 好緊要嘅，所以我都係諗咗一陣嘅，咁我真係好啦，咁即係機會難得，就唔好嘥時間啦，就真係即係全力以赴去做好佢啦。 同埋喺 fans 嘅角度會覺得，或者樂迷嘅角度，好彩你遇。如果唔係咧，因為頭先我問你個問題，你都話即係有諗過可能唔翻嚟香港咁，有機會係即係你過去嗰邊一路個假期唔知幾耐，有機會就可能冇機會聽到你喺香港唱歌 做生意啊，可能 係啊，第二個身份翻嚟㗎，係嗰啲唔知咩商會主席李小姐為我哋支持咁樣。係 波成啊，你有冇興趣喺馬來西亞嗰邊添置啲物業㗎？係 啊，係啦。就會可能真的變成第二個身份都不出奇，有機會、就幸好真的遇上到這個對的團隊、令到我們可以繼續聽到， 多謝你們、其實我都真的很不捨得我的樂迷的、當然、我覺得有時有這些、想唞一唞的念頭 我不會怕說出來，因為我覺得 正常啦、 是正常的嘛，即打工仔都是會覺得、不如沒上班了，其實都很正常的。 這個人現在經常打開口牌說自己三月去日本旅行了，天天都說了，他 很期待、已 經說了， 其實很正常的，但是你經歷了這些的掙扎、你選擇留下那一下就是你很堅定的一個決定、 随心意。 要心流，忧亦流，也易。只要能洒脱时洒脱，在脆弱时脆弱。很坚强的灯，怎坚持总需停一次。阳光照地球，照亮全宇宙。垂低了额头，脚下还有。蔷薇蝴蝶鬼之声最高，着了帐和一双双配偶，松手不占有，方可拥有。的灯开一时，足矣。 听我知呢之前同张学友合作嘅歌曲，今日叫做《日出时让街灯安睡》啊。咁啊，六点半新闻翻嚟之后，将会听到全新 Jenny 新嘅歌又系点样样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信心好快可以达成与内地全面通关，期望好快公布好消息，包括取消核酸检测要求和配额，增加开放口岸数目。他亦都提到，考慮取消海外人士來港限制，包括取消訪客新冠疫苗接種要求以及來港之前要做快測的規定。另外，李家超表明不同意就應對新冠疫情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強調應對疫情並沒有標準方案，但他同意要總結經驗以有效應對未來不同威脅。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新冠疫情已经进入新阶段。他引述行政长官说，政府一直不断总结经验和优化措施，其中包括增设全政府动员机制。杨何培恩说，当局过去一段时间一直优化现行动员机制，增设全政府动员级别，进行统筹、协调和实施的前期准备工作。所有政策局和部门都需要预先制定指定人员名单，处理重大事故时能够立即动员，组成应急队伍。现时各政策局和部门已经按要求编定指定人员轮值名单，首次演练会在今年首季进行。九名中国公民在埃塞俄比亚奥罗米亚州北部，距离首都阿迪斯阿贝巴大约160公里，遭遇武装袭击，其中一人中弹身亡。 中國駐埃塞大使館再次提醒當地中國公民和機構提高警惕，遠離高風險地點，不要前往或者途經高風險地區。如果已經在高風險地區，應該立即撤離到安全地區。大使館說，奧羅米亞州周邊與其他州交界地區武裝襲擊、綁架、搶劫等惡性案件頻發，已經造成大量傷亡。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聽朝市區最低氣溫大約17度，新界再低兩三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溫大約21度，吹和緩偏東風。展望隨後兩三日風勢較大，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幾陣雨，天氣清涼。依家氣溫18度，相對濕度58%，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有 mini 提提大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而家排到去狮隧口。另外，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彩云圣约瑟小学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而家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消散紧去到龙翔道近虎山道游泳池。而红梅谷路去大围站方向近住甜心街嘅交通意外仍然未处理好噶，龙尾去到世界花园。另外，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德宝花园的慢线有紧急维修，咁大家经过就请小心啦。而较早前元朗公路近住南地石矿场的意外已经清理好，来回方向行车线解封，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中环广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啦，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维里道，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我喜爱兜路，看一看他。 来吧，与艺术家一齐喺创作路上兜兜风。电视节目 Art Like 有条路，介绍本地文艺创作者，透过一场对话、一段回忆，叙述各自创作过程，漫步段段寻艺之路。 Art Like 有条路，今晚七点半， 港台电视31。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快鬆音樂今日咧繼續有 Jenny 喺度咧，有李嘉文新公司第一首派台作品啦，噔噔。咁我劉斌咧都會估下呢首歌，我哋聽完之後嘅一啲諗法咁啊，交俾你揭曉嘅。 係啦，咁我想估先，因為咧其實我估第一首去做噔噔嘅時候咧，我估嗰樣嘢係其實最初係冇諗話，完全冇諗過係做一首慢歌嘅。我諗你一下子第一個同公司要求嗰樣嘢就已經係話我一定要做快歌。跳舞嘅、电嘅，即其实做好简单、好直接，就系第一个，我一定要有一个咁样嘅爆炸性，带俾乐迷去俾大家感受到、啊、原来我用一个好唔同嘅形象去见大家，而我系可以做得到嘅。 嗯，咁我想估嘅就系、是，我呢个都大胆假设嘅，今次监制有阿 Fergus 啊、Derek 啦，我想估其实可能你好，其实你第一下就已经谂起佢哋，即冇第二个人选系揾佢哋做，因为睇翻佢哋有同你合作过好多之前嘅作品，信啊。我啊嗰啲嘅作品，咁、所以喺呢一首歌，我嘅感覺係應該係對自己咁重要嘅一首歌，其實係唔需要猶豫啊！我係諗起佢兩個要揾佢哋就做呢首歌嘅監製啦、我有一個咁樣嘅感覺，唔知點解， 所有嘢都係好堅定咁。 係啦，即係其實呢件事，我覺得成所有嘢都係冇猶豫嘅， 同埋已經其實一路諗好咗、待住咗啦，爭在同邊個去提出嘅啫。 係啦，呢、個就係我哋表面覺得，究竟實情係咪？咁咩咧？定話其實原來都諗咗好多嘢咧，就交俾你揭曉，係咪真係咁啦？ 兩個都一百分， 係、哎、好嘢，好嘢， 啱曬， yeah. 果然係嚇識咗一段時間， 係啊，識嘅，係啦，我真係想好多嘢，其實好一路喺路裏邊知道要點樣。 係，其實我都好留意 fans 啊，或者係啲網民。俾我嘅留言啊，各樣嘢其實我都接收到嘅。咁我都會我都有時要等個啱嘅時機去做啦。咁、但係好多嘢我都待住咗。一有機會我要做乜嘢，一有機會要揾邊個，其實呢啲嘢我全部都待住喺個心度嘅。咁啊，跟住係好似阿斌講嘅一樣，我知道我重新出發一定係快歌。原因第一，我想大家有一個。對我有煥然一新的感覺，快歌先有個 energy 可以做到呢一種嘅氣氛，同埋嗰個啊翻嚟啦嗰種嘅態度喺度啦，一種有一個好 positive 嘅 energy 喺度啦。第二就係我都好想打破大眾或者係有一部分嘅人對於 Jenny 嘅一個好一個抒情嘅印象啊。因為當然好 die hard 嘅 fans 會知道我其實都推出過好多唔同類型嘅音樂啦，咁但係始終都會有一部分嘅人唔係咁認識 Jenny 嘅時候會覺得哦咪很堅強咯、雙雙咯，同埋好多嘅抒情歌，咁但係我就第一我就覺得啊可以重新出發嘅時候，我想首先俾大家有見到一個不一樣嘅自己先，咁所以快歌係好肯定 係 就是你。肯定就是你，系啦， 同埋一定要有一个正嘅 MV 嘛，可以。 嗯，冇错冇错，咁所以都好大胆地去接受呢个跳唱嘅挑战啦。最大嘅挑战系因为我得一个月嘅时间啊，咁系啊，其实好大，好都经历咗好多嘢啊，系啊，咁都有当中嘅辛苦啦。咁但系我系知道一定要做到噶，无论如何都要做到，咁就不停催眠自己，你得嘅，你得嘅，你得嘅，跟住就我都好开心，最尾出嚟嘅效果系大家都有一个惊喜啦，系啊。咁至于监制嗰度咧，其实一路都好想再同呢两位老朋友再可以合作啦。咁实不相瞒，我喺再早啲嘅时候都一路同佢哋有紧密沟通嘅，其实一路都有倾偈。有好多嘅音乐人都好锡我，咁佢哋都会俾好多唔同嘅意见我啦。咁我自己都一路去吸收唔同嘅意见，同埋都等个时机，重新可以有机会去做一某啲音乐嘅时候，我就已经其实心里面会谂，我想揾边个做啲乜嘢，咁都会。有時都會問唔同嘅人啊，一啲音樂人又好，一啲自己信得過嘅朋友啊，如果要有呢個機會嘅話，我哋應該點樣去做呢個新嘅旅程呢？咁樣，咁都係經過好多唔同嘅討論嘅。咁所以我一知道，其實我 before 我簽任何公司嘅時候呢，我已經開始 即係叫做無論如何我都會有歌先咯，所以我都已經一早就同 Fergus 同埋 Derry 講，無論如何我之後會唔會有公司或者自己做都好，我哋不如做住啲正嘅歌先啦。 嗯， 係啦，咁樣所以就係一路都將佢哋擺喺個心裏面，係想同佢哋合作嘅。 嗯，嗱，咁我又想咁問啦，因為咧頭先都提到，即係其實成首歌可能喺一個月內啊 ，Jean 已經好肯定係一定要一個月內就做得起。我深信喺唱啊錄音呢個部分完全難唔到阿 Jean 噶啦，已經係好容易嘅對你嚟講，但係。跳舞呢方面一個月內，係要練啊，要各方面要排舞啊，好多嘢要去度嘅時候，會唔會變相呢一個係今次最大嘅一個挑戰 咧？嗯，係呢一個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嗯，因為今次咁難得嘅機會去做呢首歌啦，咁、嗯、排舞方面都。唯一我同排舞師嘅我哋嘅即係嗰個目標就係要勁、 嗯， 要爆、 嗯、 強度要最勁，即係要出嚟個感覺係要震撼嘅。咁要攞到呢個震撼並不容易咯，即係要首先啲動作都係要相對難啦。咁、 嗯、 啊啲力度啊幾時大力幾時收啊，即係嗰啲 flexibility 都係需要時間去練啦，咁但係都係一個月之內嘅事啦。加上我要因為早前放咗假之後呢又返嚟又要極速去修身啦。咁、 嗯、 就係都少少棘嘅嗰個時候。因為我每一日我嘅 schedule 呢就係朝頭早去做 gym 啦，跟住就去排四個鐘嘅舞，跟住係斷食中斷食加生酮咁樣去進行㗎啦。咁我今次都 push 咗自己嘅 limit 度，就試過兩日唔食嘢，即係唔係即係大家冇唔會係嗰啲啊好傷身嗰啲唔食嘢，唔係嘅，即係其實我又唔係去提倡任何嘢，大家係自己做自己嘅 research 啦，但係我就係選擇咗斷食加生酮去幫自己消脂嘅，係啦，咁去 keep fit 咁樣啦，跟住又 at the same time 做好多嘅運動啦。咁所以先可以喺咁短嘅時間收到身係有線條啊，增加肌肉啊，跟住又可以排到舞咯。咁其實真係講就易啦，當中當然都需要好多嘅意志力去完成啦。當你暈嘅時候，每一次見暈啊，跟住係好灰嘅其實。你每一次暈眼前一白嘅時候，你又聽唔到嘢，即係突然間血壓低嘅時候，就會啊，真係後悔嘅。跟住又會無數次夜晚肚餓到瞓唔著嗰啲，跟住你又要同自己講得嘅，忍埋，頂住，即係好多呢啲心理關口係每一次都要去克服。但係因為頭先都有講，因為我知道呢個機會係非常難得嘅，而我唔可以令到公司同埋我嘅樂迷失望，所以我一定會全力以赴去做好。 大家見到即係阿 Jean 今次出現嘅各方面跳舞啦，嗰、那個嘅形象啦，亦都真係好 fit 啦，嗰、那個造型上亦都係帶到好新鮮嘅感覺俾大家。 咁辛苦抵粗條腰， 真係睇啊！真係 辛苦真 係 冇理由成果嚟㗎嘛？呢啲係 睇啊！ 咁但係因為呢一件事一路都圍繞住，即係呢一個音樂，其實嗰陣時點樣係咪揀都要揀。揀得好耐，即係點樣一直 appropriate for 今次第一 plug 咁樣去做？ 我真係好謹慎啊！揀歌呢一部分，因為真係太重要啦，揀第一首歌 especially 係啊，咁所以我係各地收咗好多好多唔同嘅 demo 啦，講緊有韓國啊、美國啊、英國啊、台灣、星馬啊、香港啊，聽咗過百首嘅 demo 噶啦，其實咁跟住就其實一路聽都聽唔啱，即係都係好似爭啲咁樣，跟住就話，不如試下收啲韓國嘅 demo 翻嚟，睇下會唔會有一啲係令到我係叮一聲嘅。咁、我想講咧，而家收韓國 demo 係好貴嘅，即係佢哋係收得好，因為好 hit 啊嘛，即係個個都係好中意韓國嗰邊嘅音樂啦，咁所以係特別貴，係貴幾倍嘅、比起平時，係啦。咁但係因為即係時間好緊迫嘅，我哋又好想收到一啲真係自己又會覺得好興奮，樂迷又會鍾意嘅，咁所以都唔理啦，都不計成本去揾咗先，係啊，之後嘅嘢再傾咁樣，咁就收到呢首歌翻嚟。 咁我聽到第一次就哇覺得好 catchy 啦，因為佢嗰個肯定就是你啦，同埋個喔喔喔係你聽完一次基本上你已經記得咗嘅。跟住第一次聽完嘅哇好 catchy 好鍾意，咁我就但係都唔衝動嘅，因為都係不停會想揾更好㗎嘛。咁就擺咗喺一邊嘅，跟住繼續去揾揾人寫啦，揾人再揾人收歌啦。聽咗一輪之後，再聽返呢首歌，哇都係呢首歌so far 係最好喎。咁係翻聽咗幾次嘅，都係覺得肯定就是你，係啦。咁所以咧就跟住就哇啦好啦，咁我哋就真係呢首歌啦決定。咁跟住咧，我決定咗之後，我就即刻揾 Wyman。即刻我就問人攞佢 contact 啦，跟住就 message 佢啦，話我終於等到呢一日，我可以 十年嘅 同你合作啦。你願唔願意，或者係你有冇時間，有冇興趣幫我寫我嘅重新出道嘅重新出道，重新出發，係啦，我真係當咗自己係新人啊咁樣。咁重新出發嘅第一首歌，我話呢好重要，我好想係你為我寫詞咁樣。咁跟住 Wyman 都好，即係好好啦。佢話我都好 appreciate 你，即係一有機會你第一時間就揾我。佢話我係會幫你寫嘅，但係其實我覺得我嘅直覺話俾我知，我為你寫一首慢歌會係最好嘅。所以佢話你會唔會考慮下一首慢歌先揾我呢？咁我就話不如咁啦，如果你唔介意，你帮我填咗第一首歌先，跟住咧我会好努力揾一首好好听嘅 ballad， 跟住再揾你帮我填啦。你觉得好唔好啊？咁系啊，跟住佢就话好啦，咁我就开工啦，而家咁就好快，佢就帮我写咗填咗呢份词啦。咁当然第一次合作，咁佢都好好啦。咁话啊，始终第一次都同你合作，不如我哋倾多啲偈先啦。咁你有啲乜嘢心路历程，或者有啲咩故事，你可以同我 share 嘅。咁我就认真谂咗一阵，咁我就 send 咗好多个几分钟嘅 message 话俾佢知，其实系一啲好 honest 自己内心嘅一啲剖白嚟嘅。咁我记得其中一个 topic 咧，我就系讲到自己嘅 fear， 咁每個人都內心有一啲嘅恐懼嘅，即使大家睇我成日都係好堅啊，好堅強啊，好似 label 咗阿 Jean 係好勁噶啦，好 tough 噶啦，係嘅，嗰個係我嘅其中一面，我需要勇敢嘅時候，我可以勇敢得，咁但係其實我內心都有好多嘅 fear 嘅，即係好多嘅恐懼喺裡面，咁我就話其實我都會好多時候會好驚講錯嘢啊，好驚做錯決定啊，好驚人哋會唔會咁我咁樣做嘅時候啲人唔鍾意我啊，咁所以會令到我有時會唔出聲，因為唔講就唔錯囉，係即係會我就好 honest 去同佢分享自己內心嘅軟弱嘅一面啦，或者係驚嘅嘢啦。咁跟住呢，所以呢首歌我覺得佢係攞咗我呢一個分享去延伸出嚟嘅嘢。咁就講話，其實好多時候我哋 restrict 咗自己啊，因為自己嘅一啲嘅你嘅 fear 啦，框框或者你嘅框框啦，嘅 fear， 你嘅ego 啦，令到自己係唔可以再前進咯。咁所以佢就話喺呢首歌，我淨係 Wyman 就話，其實我淨係提出咗一個問題：如果一個人佢唔可以成功，佢唔可以前進嘅話，係因為邊個？佢話係一個問題嚟嘅，大家就自己去諗啦。究竟係你自己嘅心魔啊，定係其他嘅因素啊？咁你自己先知啦呢樣嘢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呢首歌對我嚟講係好好嘅一個提示，亦都係一個提醒咯。即係我而家會好刻意地去用一個平時唔會做嘅，總之唔係一慣性思維去做每一個決定咯。因为我知道自己今次是要突破嘛，咁所以我有时我会提出，即系例如有时同啲同事夹一啲嘢嘅时候咧，我就话我就会有 hesitation 嘅时候，我就会问，我想问你意见啊，我平时就唔会咁样做嘅，因为咁，你会唔会觉得咁样系好啲定系点样？咁我就会听咯，我听对方讲，即系可能同事就我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咁，我就会谂。系咯，不如试下你哋嘅谂法啊，因为我嘅做法我已经做咗好多年啦嘛。 系。 咁我嘅做法做咗好多年，而去令到我已經去咗一個位，係即係去咗一個階段噶啦。咁我而家係一個新嘅階段嘅時候，又不妨試下唔同嘅思維啊，或者習慣啦、啊，咁樣可能先可以攞到一個突破、啊。咁、我其實而家就會。會用一個逆向思維咯，而家係刻意地會去做一啲唔同嘅嘢。如果我可以利用自己嘅呢啲嘅優點，因為其實追求完美其實都係有佢嘅好處嘅、即係如果唔係呢個性格，我唔會咁堅持，我唔會去要求自己做一所有嘢都要盡量去做好。但係千祈唔好因為呢一啲嘅 character 會反而 restrict 咗自己咯。咁所以我就要知道啊，有時我需要有呢啲堅持，有時。都可以放鬆少少，開懷少少，或者係唔緊要啊！我聽下第二啲意見，可能仲好呢，係咪先？咁而家就會再 open 啲，希望可以放鬆啲咯，係啊，放鬆啲，可以可能做得更好。 同埋一個契機咯，我覺得即係我有時都會成日提自己就啊，open mind 少少，唔好框自己，但係都好難噶嘛。但係好似就係去新公司一個全新嘅 project， 好似一個契機，真係。有少少叫所謂逼自己就係、是，喂真係我嚟得呢度，梗係做啲新嘅嘢，就有一個客觀環境嘅因素令到你，我真係要做嗰啲 breakthrough 咯，有一種咁樣。 係啊，係啊，同埋係對於同事同埋公司嘅信任。 信任咯， 因為始終如果冇信任都好難噶，即係我要去信你嘅 judgement。如果你唔係專業或者我冇對你冇呢個信任都好難，所以我都因為好相信佢哋嘅 judgement， 佢哋。都因為好齊心，我哋都好齊心去做好每一樣嘢，所以就放膽啲咯。我可以， 所以呢首歌裏面聽到好多嘅 variation 甚至乎中間有啲好似即係 rap feel 重啲嘅一啲部分，亦都會有啦。咁、我諗係咪試呢一啲嘅嘢，對於你嚟講，你唱起上嚟錄音嘅過程都哇正喎、即係起碼啲字嘅用，譬如嗰啲失敗嗰啲嘅用嗰個通都已經 啊，係啊， 即係嗰種通都有 好玩啲咯， 係咯，好似好玩好多咁。 係啊，即係今次都會特登去試好多唔同，即係。playful 啲啊，曳啲嘅唱法啊，系一个好好嘅机会俾我试咯。即系因为呢啲嘅唱法，你唔会喺慢歌可以试到噶。咁呢首歌咁有 energy， 咁有 attitude 嘅时候，就不妨试下。咁我都即系试咗喺 studio， 其实都有经历一啲比较尴尬嘅时候嘅。即系例如你要试一啲唱腔嘅时候，唔系自己平时好有把握嘅嘢咧，可能都会出错噶嘛。咁我就会话嗱，大家唔好笑话，我而家要试呢样嘢啦，试下嘅啫，系啦，no judgement， OK， 系啦，跟住就会啊，跟住就要唱啊，我 OK 都几好啊，几好啊，跟住我不如我再试多一个啦，跟住唔好笑话大家。 咁最后试咗几耐，或者揾咗几？幾耐試咗幾多唔同方法，終於揾到今次呢一種真係聽落去曳啲啲，又有少少新鮮感嘅一個唱法喺度咧。 其實都係喺一個 session 裡面搞掂曬嘅，係啊，成首歌都係錄咗兩個 session 啦。我通常都會希望可以至少錄兩個 session 嘅，因為其實一個 session 係絕對可以完成所有嘢，但係我會覺得通常第一個 session 你就係一個try and error 嘅一個階段啦。咁跟住你第二日再翻嚟咧，沉淀消化完之后咧，那个感觉又会唔同，所以我通常都会至少两个 session， 咁就会完成佢噶啦。咁我喺第一个 session 其实试晒所有嘢噶啦，试晒所有嘢，知道个方向系点样，嗰、那个大胆嘅程度可以去到边，又唔系 out of control， 但系 in control 得嚟又系有啲新嘅元素嘅。咁喺第一个 session 试晒佢，第二个 session 再嚟嘅时候就系一啲比较 fine tuning 嘅嘢，或者录一啲和音咁样咯。 咁所以嗱，呢、這个歌个完成咗之后咧，跟住 MV 亦都系有头，我都觉得呼，即系好明显系呼应咗头先一路讲嘅嗰个自己嘅恐惧嗰样嘢，自己嘅心魔，因为里边有四个嘅造型，好似就 系 自己 Q 紧自己咁样样噶嘛， 好似去粉碎一啲自己唔好嘅一啲心魔啊，一啲习惯。跟住令到自己可以有机会重生咯，所以里面有一条红裙咧，就系揾佢，揾一个本地好有才华嘅 designer 去一起整嘅，就唔系佢本身有一条红色裙，但系我哋就。 即係 係啦，我哋就不停 on the spot， 係我哋想咁，跟住佢又即場可以整咁樣，跟住先有呢個效果出嚟嘅。咁所以就感覺上面係大家 各方面去大家一起去創作呢件事咯，今次。 所以呢一個新嘅開始啦，呢、這個新嘅 campaign、新嘅公司、新嘅歌由噔噔開始之後，跟住之後會點樣呢？我哋係期待嘅，係啦，開咗個靚頭之後，跟住就等你今年頭先都講，可能就會有機會四至五首咁樣，我哋就陸續期待。 Yeah， 好啦，咁多謝你 ，thank you，thank you。 为什么你只可以飞？ 怕死到躺下，间中一搏一次好吧。